第二节又翻嚟星期二得道里面嘅大匪看天下。其实呢个名真係作大啲。凭乜嘢大匪看天下，美国我都未去过。真係失礼。欧洲我去过一次旅行。日本我去得多，因为以前做生意。新加坡都成日去。咁啊最新行程啦，下个月希望去，今个月尾呢可能去缅甸啦，月尾嘅时候。咁呢就有啲人问我，喂你去缅甸做乜嘢啊，其实係咁样嘅。一个生意呢，我人好有冒险精神嘅。样样都尝试下，最紧要行得开，一个小嘅钱拎出嚟去睇下见下。有啲人网上留言啦，话哎你讲得好喎，样样都真係睇过见过。係做任何嘢真係睇过见过。我呢次去缅甸，咪想去缅甸，除咗嗰边有两个网友联络我啦，我希望黐飲黐食啦。第二呢就係呢，我真係有啲嘢想去嘅，去睇下嘅。所以就形成咗我呢啲昆明文南之行。点解咁呢，喺一个月前呢个中国重汽深圳一个卖电动巴士同埋做重型车嘅经理，係重汽，本身係重汽嘅。佢自己呢就搵人喺香港探一探路，想有啲电动巴士啊各样嘢买落嚟香港，想话睇下发展香港嗰个市场系点，因为佢货车落咗嚟㗎啦，但电动巴士呢啱啱开始。咁想我提供呢点样可以打开香港个市场。咁我已经同大家讲过，我话我曾经有两年即係坐喺度嘅。咁我傾。咁呢就喺水围嘅春满园饮咗餐茶，晏昼咁就特登上去啦，咁又多谢佢啦，又招呼咗我。姓王嘅。咁呢我就同佢讲咗香港个市场系点嗰样嘢。跟住佢傾开题外话啦，我哋呢个节目最多题外话啦。咁佢呢就话，如果要去呢个缅甸呢，我哋呢就重汽呢就打算呢大举进军重汽。重汽大举进军缅甸。咁呢而家缅甸基建高啊，各样嘢啊，就我哋实行啊行㗎啦。咁呢就我哋呢车价各式种类嘅车呢，就佢买唔起日本车，即係缅甸开放啊，买唔起日本车，买唔起欧洲车。咁我哋大陆车相对平。咁我哋呢諗住用东盟十加一嘅关系呢，屌你諗住我哋呢就大举咁倾销过去。咁就由一带一路呢就正式啊开始，就唔止起公路啦，连货品啊各样嘢咁过去。咁我呢就同阿黄生倾开，咁佢话缅甸有人喺嗰边接触緊。咁我话呢，如果係咁嘅话呢，我哋香港有一个政策係梁振英发明嘅。咁呢帮咗香港好多人搵到一嚿好大嚿钱。到而家可能呢嗰啲人呢已经某一部分人啦瓜分咗成百亿嘅钱嘅香港资金。亦都为香港呢嘅环保啊同埋事业呢做咗一啲好事，但亦都做咗一啲呢坏事呢、這个政策。咁你话有啲人又讲啦，屌你諗乜政策大晒咩，係政策真係大晒。你捉得到你咪赢囉。好简单啫。所有嘅柴油车辆欧盟四型嘅。唔理你货 van 又好，巴士旅游巴又好，巴士又好，货柜又好，货车又好，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地盘车、吊机车，全部要15年要退税，全部要离开喺个市场度撤退。咁呢几年呢就制造咗大量嘅车呢够咗15年。然后呢啲车呢就走啦。就全部呢就去咗巴基斯坦，去咗呢个印度，去最主要去嘅市场亦都係东盟国家菲律宾。接得最多，而菲律宾接嚟最多呢，因为嗰时我都曾经得益过多少。有啲人呢要劏车呀要退税呢，咁同我拍档呢都有多少生意呢就经过啲南亚裔人士就全部走去卖。咁呢喺呢个途中呢亦都识到一个叫做姓陈嘅菲律宾人，其实是福建人，喺嗰边移咗民。咁佢哋呢就收晒所有嘅泥头车啊田螺车啊，咁呢就全部落晒船呢就去菲律宾卖。因为我哋香港基本上1915年一定要退税嘅话，咁呢批车冇用。但係呢因为香港地方小，佢行嘅公里数 是比较少的，比相对其他国家公里数是少的。咁少的时候呢它变咗保养的车头，同埋香港有样有年年验车呢是比较严谨啲嘅。所以15年的车呢以前是行到22-23年的。咁而家呢15年的车呢，即换句说话它的寿命起码仲有7-8年。有7-8年的时候呢他哋呢就买菲律宾。菲律宾呢就用个低价呢就真係卖咗落市场，然后市场呢就吸纳咗，就赚到好多钱。退税嗰啲当然好多好有钱啦，因为无厘头多10-20万，有啲最高退税退到30几万。咁就当然好啦，唔要架车，汤车赚咗之后仲有20-30万攞返。我有个行家做一盘泥头车生意，一世人都冇赚过钱。但是他手头上呢竟然呢就有60部旧车就做内运，在堆填区里面。60部车每一部车退24万一炮过攞返成接近2000万，连埋卖车嗰个嗰个车除咗退税之外。揸住2000万，他说一世人都未一次过赚到钱，哦蚀咗一世人，一目过连本带利攞返。梁振英令到有啲即是利益阶层真的赚到钱的。我入行迟，我输了。因为我5年前入行的时候呢，我买那些全部都欧盟4型欧盟3型，不关我事。所以呢很多既得利益者是真的他一个政策搵到钱。有些退休的屌你大大狗、退税就30万、买架车10几万拿40几万退休，不做了。啊、有。但是呢批车全部是成。咁呢讲返嗰个飲茶嗰、那个阿黄生同我讲，我话既然你缅甸有关系卖东风，你做卖㗎啫，你做 sales 搵得几多钱啦、啊。何况你话日本车贵，欧洲车贵，你中国车相对平，平极你都系新车。如果你搭到路，我哋香港啲退税车，因为而家早轮饱和咗，菲律宾同埋嗰个巴基斯坦啊泰国饱和咗。而家我哋呢收一台重型车30吨啊，正常嚟讲2数计7-8万元，唔系呢个牌子实力仲要平2-3万。咁我话只要你卖到20万过去，你包船费报关，搞得掂入到缅甸嘅，缅甸大兴土木，国家政策，国家用银行贷款，全国之力买你东风系冇问题噶。但系私人车系完全一架都买唔起，佢得几百蚊工啫，佢何来有钱买架车自己做呢？咁可以全条村夹钱就走去买一架咁嘅日本香港嘅退税车，然后佢就可以喺嗰度营运搵钱。呢条先就最大嘅财路，我哋只不过系几万蚊嘅成本。船费唔贵，一架车收你3000蚊啊定2000蚊啊，摆落只柜度去到报关。而家佢呢在在衰财缅甸啊。最紧要你肯入口就搞基建。即使要打税都唔贵，批文一定唔难，因为佢需要你，呢、这个世界永远都系佢需要你嘛，系咪啊？咁你就样样都方便入去噶啦，我不如谂呢个生意啦。咁咧嗰个黄生咧就好有兴趣，咁就跟住之后揾过两次，但系咧我个拍档就同我讲：，喂，我哋不如上昆明啦，就之前上做节目嗰个啦，就叫老包啦。咁佢话：，喂，揾阿老包倾下。屌你老咪，佢分分钟你知啦，佢缅甸脑窝通晒㗎喎。过去嗰边睇下有冇路，我自己直接搭路过去。跟住我哋香港你知啦，收车啊，我做收车啊过去。咁你有办法就有钱㗎，呢、这个世界就係你有办法就你有钱。唔係有钱先至有办法。当你有办法嘅时候，啲钱就会嚟，因为你身边嘅朋友，全世界人类尤其香港人係一个经济动物嚟㗎。你话俾人听你有办法，佢就有人会俾钱你去做，只要佢相信你有办法。我靠咁样生存咗30年。到今时今日啲网友搵我都系因为佢听我节目，佢觉得我有办法，但其实唔系真系有㗎。所以佢哋嚟到我都系俾意见啫。但系呢啲环境系你有办法，你通，你要搵到个负责人，你要搵到个目标人物，而呢个目标人物能够帮到你嘅话，你呢件事就成㗎啦。所以呢就会有昆明之行。咁去到昆明搵咗阿老包啦，咁佢住嘅地方都几豪下㗎，就唔系 有个网友话系咪开茶餐厅啊？当然唔系啦，我做节目都话啦，呢、这个人当兵唔争钱嘅。佢住嘅地方咧，个名咧十几年买咗三栋别墅，个名叫140平方一栋，有埋车位，叫湖畔之梦啊。湖畔之梦啊，因为喺滇湖隔篱旁边，系而家咧成个云南昆明咧最高级嘅别墅区。咁去到佢太太啱啱死咗啦，咁啊吹下水，咁佢个女咧就招呼我哋啦。咁我成日个脑筋里面咧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咁云南咧系山区，咁啊当然啊谂住啊睇有冇山珍海味啦，唔系山珍海错啦。咁啊山珍原来冇。佢就知道我哋唔好食辣，咁就请我哋即系食海鲜，全部飞机海南岛直接空运啦，龙虾啊、龙趸啊，全部都嗰边过。咁就请咗我哋食一餐比较丰富嘅海鲜餐啦。咁我唔系我埋单啦，我唔知几钱啦。咁我谂我都埋呢张单都比较辛苦啲。咁但系即系做朋友，佢就招呼我哋啦。咁我哋提出为缅甸帮唔帮到手啊？咁佢讲咗个好简单。佢话如果你啲车能够入到口昆明嘅，由昆明过去几多都冇问题，落西双版纳过去几多都冇问题，我搞得掂嘅，呢条路一定系冇问题嘅。啊，搵几多少钱，我直接介绍你去搞，其他咧就唔得噶啦。咁我话因为旧车入口，即系有个人做又系网友啦，佢又话所有海关开放晒啦，点会入唔到？错啦，旧嘅机械就入唔到啦，旧车都系入唔到，咁咧变成咗我冇办法去到昆明啊！我嘅能力只系可以由香港直接用船去仰光落地，咁佢就同我讲：大肥，呢、这个生意你唔好做，你冇能力做嘅。如果你嚟到昆明，我哋经边境过去。我个人啊，我包保你个人啊，冇证件冇回乡证乜 Q 证明我都包到你过到去。因为嗰边边境嘅咁嘅区域啊，系我哋相熟嘅军佬军头啊叫话事嘅，我哋同佢交往咗十几年㗎啦。十几年系乜问题都冇，要钱要人乜嘢都冇，要肉啊要嗰啲红宝石蓝宝石乜问题都冇。橡胶啊，甚至嗰啲实木啊，即系所谓嗰啲花梨木啊、红木啊，而家大陆系冇噶啦，全部都系缅甸过。佢话咧，我哋呢啲全部有办法，禁运都冇问题嘅，我哋有办法。但系一到仰光个军区唔同咗，你过到去收钱系最大问题。佢乜嘢应承你都冇用，你落到地批车到佢手，佢验咗车，你攞唔攞到钱？你唔好以为昂山素基，佢上咗台之后有变化。个利益嘅饼仔仲未分得匀，所以而家你去系唔系时间嘅？咁我个心想做，咁我心唔死，因为我人系咁嘅，即系要你讲完之后，我听完之后，我自己都会想下，喂，我可唔可以再行第二条途径咧？所以有两个缅甸网友，喂，再 PM 我一次啊！啊，睇我去嘅时候招呼我，带我去望下，系嘛？我又唔识缅甸话，咁但系咧，佢咧就介绍咗有个华侨是泰国人，咁咧就佢咧就联络咗我，佢话咧嗱，阿大肥，你其实你有，因为你香港有呢个政策，你有呢批车要出口，你想赚呢个钱，唔一定要卖缅甸嘅，系咪啊？咁我系啊，唔卖，不过缅甸我觉得而家应该同老挝呢边比较搵到钱，佢话其实唔系嘅，我搭条路嚟香港交货。你香港收车，佢香港俾钱你，俾晒文件佢，乜嘢都唔关你事。佢啲车全部去晒中东，去晒中东。你要赚呢个钱，做贸易嘅嘢，商人就无祖国。你最紧要就系赚到呢个钱啫嘛。如果美国要，你都卖美国噶，唔一定要卖缅甸噶。卖缅甸最困难就系收钱，做生意。最难就是收钱，又是做贸易，怎样确保到你收到钱？去越南、去缅甸、去老挝、去柬埔寨，个个都觉得呢啲系金矿嚟嘅，金矿啱啱开发，即系我识得阿老包买支原子笔都冇嘅， 买个打火机，哇，几贵佢都要去要嘅，日日都排大队过去中国，系咁问过，成个物资基本上有八成都系中国过去嘅，成个缅甸、老挝、柬埔寨呢啲，因为佢哋冇啊，未起厂都未做得切啊。咁嘅时候咧，供求量咁大，就全部中国系咁问佢，将中国最平价、最差嘅嘢全部过晒去，所以睇大数据冇话唔啱。中国冇咁快死嘅，因为有啲东盟十加一啊。咁我都谂一谂，但系缅甸我都决定去三日四日去仰光行下，去睇下系咪咧。即使做唔到都好有个概念，翻嚟做节目多嘢讲啦。第二就系认识一下，当你认识到嘅时候，可能唔系净系买卖咁简单，可能有其他嘅生意衍生而收到钱嘅。所以我都有啲信心嘅。咁咧，我会。再去嘅，如果缅甸嗰两个朋友咧、网友咧，再联络下我啦。因为我发觉咧，我开咗个 page 之后咧，我先知道咧，原来互联网嘅威力系无限大嘅。越南有个网友揾过我，缅甸啦、泰国啦、上海啦、佛山、广州啦、东莞啦，去到呢个巴西啦，最新有个有个澳洲啦，有个欧洲啦，有个英国啦，即系都好多人揾我，咁我都话啦，冇人我系唔复嘅，因为我习惯嚟嘅，因为我觉得我都讲过，我系食四方饭嘅人，打开门口做生意系冇问题嘅。咁我希望再去缅甸再了解一啲，睇下如果呢、这个因为呢个生意旧嘅生意，佢哋真系买唔起嘅。即系等于嗰啲人问，我哋咩？内地人同我讲，缅甸嗰啲人边度信得过噶？我心谂，以前你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你大陆人咪一穷二白，又咪信唔过，一样收唔到钱。我第一次扑街，我亦都唔怕讲啦。我第一次啊扑街啊，我喺鸭寮街啊，同埋信兴我有户口嘅，我专炒 fat 机翻大陆嘅，200几万啊，做到我啊由朝到晚啊喺信兴啊喺葵涌啊排仓啊托货啊搵货车啊买假批文啊过关啊过去啊搵咗嚿啊砖头啊喺惠东啊上船啊惠州上船啊过去啊跟住落广州啊去到广州批发市场我一摆低啊公安嚟冚啊一镬过俾佢标捻咗我200几万啊人民币啊批货冇咗啊跟住啊仲要氹我唔识啊可以攞返批货啊你抌几多钱出嚟啊我仲再额外使到80万啊点啊一毫子都冇啦唔通你大陆人又信得过㗎咩是不是啊一样而家我有心去做缅甸亦都是一样我第一次生意扑街就是这一镬我有十几年鸭寮街我不去的。因为当时有些鸭寮街的人啊开埋名啦马来亚阿邱生有些做节目啦听到啦永昌陈太陈生未死支持我做啊啲无线电话。Sony 嗰啲啊非法嗰啲啊即係唔啱频道嗰啲啊。咁再做真係好多牙齿印啊。但係呢都係嗰句说话我冇心害佢哋。但係呢即係我不杀白人白人因我而死啊。所以我都话做人个风险你孭得住。点解而家啲人问我阿 Tony 同 Johnny, 问我喂你怕唔怕你咁多趁家。咁我话做人最紧要真诚啫我做嘅时候我唔知道佢冚我㗎大家都有风险大家合作做又好我同你买又好你赊数俾我承担咗我嗰个后果我自己真真正正出咗所以搵钱有啲人问我咁承唔承担承唔承受得起风险正路嘅生意好偏门嘅生意都好你諗得通咪做囉諗唔通咪唔好做囉包括正行生意所以刚才我说合作做那单正行生意是真的。那这里呢讲到这里啦又完了啦。那我都是这么讲有一个网友提返啦他呢就是做那些宾利啊林宝坚尼啊那些这样的拍摄的他又成日回大陆。那呢就大陆嫌他上火贵。咁咧问我有冇路，咁我就亦都好坦白咁讲啦。做任何生意，做大陆生意好，做缅甸生意都好啦。香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同你落船， 唔好牵涉你做上，你搵人就风险你冇，佢搵人就佢冇，佢要卖佢就香港交收俾钱，跟住佢自己搵路，即系好似我上次你呢个网友嚟搵我，我同你讲，我介绍你去你边度边度啦，佢有办法嘅，我咁介绍你系咪？我唔会话俾你得，我同你谂，因为系风险，你明唔明啊？你大陆交货俾佢，风险系你咩？个个都话，诶、哎，我哋打有保金嘅，如果唔得，我输几多，我赔俾你嘅。佢人都拉咗啦，赔条命俾你咩？系咪啊？啱唔啱啊？你批货充公咗，你损失咯。咁大陆点解大陆嗰个人成日都叫你大陆交货，唔好香港交货？因为香港交货就确过佢嘅事啊嘛，系咪佢搵咯？佢冇咯风险，你大陆交货咪你冇咯？即系而家做缅甸一样。咁我相信我。因为我唔识，我找到个人，我都会坚持香港落船交钱。如果唔系我唔出提单，你去到提唔到货，呢、这个系一样一定嘅。所以咧，好多谢小红啦，即系阿小包啦，佢俾咗好多意见我啦。咁啊，带我车咗我两日啦，咁啊，睇下过几日过一两个月又去探佢啦。啊，咁啊，黐饮黐食啦，咁。但是我对生意的触觉呢，我都有啲嘅，我有啲嘅买卖嘅嘢我 OK， 咁我就讲俾你哋听囉。咁好似呢，嗱，有个做手工竹嘅，因为嗰日呢佢就 PM 咗我，咁呢喺瑞士老板饮完茶餐茶，咁跟住佢呢就原来佢就咁巧喺我公司楼下三楼嘅啫，咁但是呢我想佢再 PM 我一次，咁我星期一二呢我得闲啲，咁喺公司呢我坐，咁我想落佢嗰度呢就黐餐茶飲下，咁佢再 PM 我啦，睇下佢俾个地址我喺大匪漢天下嗰度，咁呢我走落嚟啦，睇下啦，咁佢又问咗我问题，就话关于点样打开手工手足嗰、那个咪手工足嘅市场嘅，咁我话我未睇过，我唔识啊，咁我都话啦，走多步睇下望下知道啦。咁呢就头先提过两个生意啦，一个就係同你哋搞嗰个牌头，我同你搞可能会争取一个好价钱嘅，就唔使咁贵，因为有个话俾我听维嘉月收佢4000蚊。我知道最便宜2800蚊得㗎啦。啊，一年就悭10000几蚊。如果你架车用四年，即係呢个方式走四年嘅，嗰条数够租车位㗎啦。唔好俾佢当傻仔咁俾多1000零蚊个月，悭得呢个钱请我饮茶都几好。咁呢第二呢就係头先我讲话搞个网聚啦。咁第三呢就我真係会上广州嘅，下个礼拜如果有人呢真係联络我想大家见下面呢，我唔介意嘅。我唔鍾意做黑人，所以我做咗前半生做好多嘢唔好嘅事，亦都令到有啲好多人有损失，但我觉得呢面对佢逃避唔好嘅。真係有一日或者以前嗰啲人问返我解释返件事，係好重要嘅。因为你先可以个人企返喺度，唔可以话我俾咗佢成世做黑人。即係老萧讲得啱，你欠人钱，你各样嘢，或者你打官司输咗你要坐监啦，你呢就唔係好似嗰个王坤咁走咗去台湾，话知你呢咁你成世人㗎啦。你将你成世人嘅基业完全冇晒，情愿坐两三年，有几大件事啫？又唔系杀人放火，系咪啊？坐咪减肥咯。我真系咁噶，所以我上有次做节目啦，唔记得系上次定再上次，我话为咗，因为嗰阵时我唔系惊坐监，系因为我太太感情唔好，生意失败，个仔啱啱出世，我好惊失去咗我嘅家人，所以。翻箱倒笼唔做一年嘢，托咗38万去打呢单官司，卒之唔使坐，咁又如何？要失去嘅嘢失去咗，一穷二白两袖清风都系冇。但系头先啱啱喺新星饮茶嘅时候，同个网友倾开，我都话啦，38万唔多钱，但系要剩38万好多钱。你明唔明啊？你唔系搵38万啊嘛，38万要洗费噶嘛，但系你。打官司呢38万输咗嘅话，你就係储38万好困难㗎嘛。我讲嘅係十几年前啦。38万买到半层楼㗎啦。 是不是？咁我咪话咯，如果而家嘅增值可能380万啊，好啲嘅地段识炒嘅增长。所以呢我做节目我讲我真心嘅。因为呢对于做节目嚟讲呢真係业余嘅啫，不过有人支持，咁啲拍档又话哎试下试下，咁咪试下再做多一段时间咯。咁我想即係面对分享啦，咁呢节都应该差唔多时间㗎啦。是咪啊？咁呢就仲有四分钟啦。咁呢我每一次呢我都会讲一啲香港啦，搵啲少少钱嘅嘢啦，或者走正面嘅嘢啦。咁其实呢我做呢个节目呢我係冇准备㗎，諗到乜嘢做到乜嘢咁样啦。咁其实呢一次都冇准备，不过啱啱睇完许冠杰啱啱去云南，咁攞出嚟讲啦。咁呢次可能冇呢个小生意嘅环节喎。因为呢我真係冇准备，个脑里面空白咗。唔知讲乜嘢呀，等我下个礼拜准备得好啲啦。咁仲有少时间啦。我再同啲网友啦，或者广州啦，因为广州有个网友都联络过我，都係搵得我傾嘅，可能有啲人想有啲辦法啦。咁近期有一个佢自己同我讲自称啊，就係网上嘅喺呢个海南岛呢，佢哋呢就想做呢个免税店。咁做免税店呢就投资，咁呢就对方呢就要占四成利润。咁佢哋呢就想唔择货，就买啲货啊！啲香港啊、大陸咧買啲唔係好出名嘅貨咧，就喺度賣，諗住揾啲錢。佢咧就喺賭廳度咧有啲投資嘅，咁佢揾過我，咁佢問我意見，嗱做唔到，咁我話做唔到啊，因為咧你免税店咧一定係做進口貨，如果進口貨，人哋有牌子，人哋要擲貨嘅成本要好大，唔到你做。第二，你拆四成，你做唔到，除非你有辦法。能够将大陆货变成香港货，香港用香港嘅名义进口海南嘅免税商场，咁你就做得到。佢话唔得，我话其实得嘅，你真系冇认真听我讲节目，因为我未讲过嘅。今年开始，大陆有大陆制造嘅香港，大陆出嘅香港制造月饼嘅，同一条桥，同一样做法，呢两年仲得。听翻我之前嘅节目啊！如果唔系，就真系冇办法做进口货，你唔够搞噶，真系唔够噶。咁我再提翻啦，即系又系网友问啦，我提翻，你有兴趣嘅再揾我啊。啊，咁上次我请唔到你饮茶，咁呢次可以再请你，或者关于嗰50,000嘅，你上次问过我，咁我都同你讲咗解释一次，你嗰日同我讲话，哎，真系好有兴趣，咁啊可以试下。如果呢一次成功嘅话，就希望由网台衍生好多另类嘅生意，希望继承到大 N 好，即係生意好啲大 N 嗰个方法啦。因为佢提供好多网上嘅方法，我就希望呢，既然我哋本身做星期二得到係想做生意嘅，讲啲经济动物嘅，大经济数据我唔識啊，讲嚟冇意思，炒楼炒成唔識睇，香港添，大陆更加唔識。唔係喎，我哋夾粉做一啲大家有个知，网上又好或者係实体嘅经济又好，聚集到一啲有生想做生意尝试下而又唔相分嘅，我哋当众筹咁做，咁最每人参一股，钱唔多，我哋嚟做得到成功，将赚到嘅钱再溫落去下一盘做，跟住再搵更加多嘅股东再做落去，再溫睇下成唔成功。咁我对做生意有兴趣嘅，亦都有啲諗法嘅，虽然输好多，即係有个网友话屌失败十九几次，夠胆同人哋讲做生意，有冇搞错啊？咁我每一次做生意都会吸取啲教训嘅，咁亦都经历过好多，咁唔代表每一次都输。每一次都输，你唔可以当系输嘅。你只不过调翻转嚟谂，你只不过未成功过啫，唔代表你唔会成功，系咪啊？做生意冇包赢， 生意生意有生就有死。记住呢句说话，听我呢个节目啦，多啲喺星期二得到 YouTube 嗰度留言俾我，或者多啲喺星期一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呢个节目喺迷迷嘅收视好差㗎，唔知点解，唔知系咪佢哋嗰啲大品牌呢唔适合我哋呢咁小众啦。咁呢但係我都多谢阿萧生呢，佢肯呢即係呢转播我哋呢啲冇咁冇乜質素嘅节目嘅。咁但係呢我都希望啦，係啦，多啲订阅我哋嗰、那个 subscribe 我哋嗰个频道。多啲留言俾我哋，同埋呢多啲推介俾啲朋友啦。因为当你个铺越大，其实唔应该讲英文，英文唔好。我哋个圈子越大，吸纳到人越多，我哋嘅 idea 想法越多。唔好觉得自己做唔到，或者唔好觉得自己系冇能力做。当你有一班人集合咗喺度嘅时候，一人一句，好多生意上同埋一个主意上，标旗立意嘅主意上，你就会形成咗。只要你个 idea 大家觉得可行，成班人一起尝试去做的时候，最紧要有一个睇一盘数是均身的人去睇住盘数的话，就做得到的了。不要想着自己不适合做生意，生意没适不适合的。是不是有些人性格适合做生意，我性格适合做生意，输那么多铺了。那我都是这样讲啦。今集其实好多嘢未讲嘅，咁但係够时间啦。咁就讲到呢度啦，咁就星期三出。咁呢下个礼拜六礼拜日我去广州，如果有啲人真係嘅想见下面傾下，唔一定香港做生意嘅，大陆做生意都可以。啊，我哋够班底够搭马啊，出少少钱啊，卖云吞面啊，一个识煮煮得好食啊，一个有经营方法啊，一个呢就识推广，三个加埋咪做得成囉。係咪呀，都是那句啦，我又唔想，其实我呢个咩，我哋呢个可以唔好叫大飞看天下，可以叫做生意好啲 part two 咁啊，偷下大英光啦，阿大英快啲做节目啦，好多听众等紧你㗎，因为我知道我啲听众呢其中有啲呢係听你㗎，係上次网聚之后啊经理介绍而认识我，跟住佢呢而家就因为冇你啦。咁啊，望梅止渴，咁咧就做咗我听众，暂时，咁咧就咁，我知道我做得唔系咁好，咁咧就可能令佢哋失望啦，即系唔同班数啊，咁诶，快啲做翻节目，咁啊，等多啲人啦，参与意见，我都系咁讲，我教唔到你乜嘢，但我哋可以大家谂办法去做一啲乜嘢，先至系最重要嘅。如果真系做得成，衍生多一档，衍生多另外嘅生意，第三嘅生意。用第一笔钱，即使第一笔钱唔成功都系万五蚊。咁啦，今日讲到呢度，希望大家吓好好地啊諗一諗自己将来。头先有个网友同我讲，饮茶嘅时候同我讲，佢话我今日听你讲做，我驚我两年后都系做返同等嘅嘢。两年嘅后嘅嘢边个知啊，今寻日嘅嘢过去咗，今日就系今日。听日就听日，我哋今日只可以谂今日同听日嘅嘢，而谂以前嘅嘢系冇必要嘅。再见。